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17集，教做神。京大 A 大的四大实验室是通往研究院唯一的道路，但想要进实验室需要通过层层的审核跟选拔，基本上都是继续往上读研有博士教授带的学生才能进去。至于大一大二的学生，他们有些连实验室是什么都弄不清楚。研究院已经发展趋向成熟，每年每个学校也就选几个人，具体人数就要看这批学生的质量。京城消息都对外封锁，尤其研究院的存在，网上找不到任何痕迹，也只有四大家族清楚底细。冷佩珊跟欧阳威走得近，自然很清楚，更知道想要进实验室有多难，层层选拔，处处限制，就连四大家族的人想要进研究院都要凭自己的实力。此时听秦冉那一句不难，冷佩珊简直是一言难尽。不过他看了秦冉一眼，这一会儿果真确定他跟秦家没有什么关系。秦家就算没落了，没了研究院的掌控权，但还没到小辈连研究院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步。毕竟秦家这些年一直谋划着怎么拿回掌控权。想到这儿，冷佩珊又松了一口气。秦冉也没开电脑，只往椅背上一靠，侧头看冷佩珊。上一个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的佣兵弄不好还在烤肉呢。 对，我不知道。 你知道什么？说说。硝烟几乎一触即发，南慧瑶立马站出来打马虎眼。 佩珊，你不是要睡觉吗？赶紧上去睡觉。冉冉，我带你玩游戏，让你下载九州游，你下载了没？ 冷佩珊实际上很会拉拢人心，第一天来寝室就给南慧瑶还有杨怡送了不少东西，面膜、防晒霜，在外面跟学长学姐吃饭带回来的点心或者奶茶。南慧瑶跟杨怡两人跟冷佩珊之间还可以，但是南慧瑶特别不理解，为什么冷佩珊一看到秦冉就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想到这儿，南慧瑶看了看秦冉，对方正翘着二郎腿在翻着新教材，寝室里是白炽灯，这个方向看过去能看到他白玉般的侧脸，睫毛又长又密。南慧瑶不止一次认为秦冉要是进娱乐圈肯定会火到爆，跟她老公一样，说起来两人都姓秦呢。想到这儿，南慧瑶又坐了回去，又看了一眼冷佩珊，对方已经爬到自己的床上去了。冷佩珊长得实际上并不差，也是校花级别的人，第一天来寝室的时候南慧瑶比冷佩珊先到，自然还记得当初是三四个学长跟在冷佩珊的身后，名声甚至传到了自动化系。直到秦冉来了，南慧瑶若有所思。翌日早上7:20，自动化系第一节课是高数。南慧瑶洗漱完化了个淡妆，秦冉也从卫生间出来了。他把秦冉桌子上的书找出来递给秦冉。 快点快点，又迟到了。 杨怡也准备好了，正抱着书等着两人。高数是专业课，自动化一班跟二班一起上，杨怡自然也跟他们一起。 你们在哪个教室？ 秦冉随手拿了一支笔跟两人往门外走。 南 A 楼304。 南慧瑶不太确定，就翻开高数书的第一页， 他把高数课的时间跟教室都写在了第一页。 没记错，南 A 楼304。 秦冉没带书，只低头，随手把袖子往上卷了卷，形状好看的眼睛微微眯起。那我们可能就不同路了。南慧瑶跟杨怡都发愣。我先去一趟教务楼。两栋楼不同路，秦冉手搁在脑后，似乎心情挺好，嘴角漫不经心地勾着。应该不会去上自动化的课了。他跟江院长说过，自动化那边的课程只会参加期中、期末考试，在核工程那边上课。看着秦冉离开的背影，已经跨上了自己小自行车的南慧瑶跟杨怡面面相觑，两人眼中的意思非常明显，第一节课就敢逃啊。等到了教室，上课铃还没有响，坐在最后一排的邢开一眼就看到了从后门进来的南慧瑶，立马招手 这边。 男生宿舍那边都传开了，二班的男生都知道一班有个校花级别的嚣张美女，还揍翻了程青雨，闻言纷纷转头，只有杨怡跟南慧瑶。邢开一愣，他让开一个位置给南慧瑶二人坐。 秦冉呢？ 南慧瑶含糊不清地开口。 请假了。 没敢说，他室友嚣张到疑似逃课。江院长办公室。 江院长，您怎么来这么早？ 整理办公室的教学助理看了一眼江院长，十分意外。江院长一向日理万机，也不带学生课程，偶尔带几个研究生论文，平日里就算是办公室也蹲不到人，大部分时间都在京大的物理系实验室。今天来这么早。江院长坐到自己的办公桌边，抬手看了看手腕上表的时间，7:40。他回复教学助理， 来办点事。 教学助理疑惑，不过也放下手边的事情，给江院长倒了一杯茶。没几分钟，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。一边忙着的教学助理很明显地看到他们，江院长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，脊背也挺直了。来人是谁？教学助理还没有多想，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女生从外面进来。江院长一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一手把桌子边早就准备好的教材推到秦冉那边。 这是教材，辅导员那里我已经说过了，核工程系的课程表你有没有？ 他一边说着一边看向教学助理。 你把核工程专业大一的课程表打过来。 核工程虽然是秦冉的第二专业，但学校还没有这个实力，教学系统上只有第一专业的课程，秦冉还没有核工程的课程表呢。教学助理连忙收回目光，打开电脑去查核工程的课程表。 不用麻烦了，我有课程表。 秦冉把一堆书拿过来，对江院长说道。江院长拿着茶杯，有些烫，他也没有喝，只是下意识地抬头。 你怎么会有？ 秦冉默不作声地看着他。忽然想起来，半个月前秦冉把教务系统黑了的事情。江院长反应过来，他放下茶杯，也沉默了一下。 秦冉同学，下次注意。工程部的人也很辛苦。 秦冉啊了一声，意识到这是学校，挺抱歉的。 不好意思啊，下次不会了。 没事，没事。 江院长大概也是习惯了，也好脾气的开口，又想起了一件事。 哦，你学两个专业，以后有没有想好去实验室？ 秦冉没有来得及查京大实验室的情况，听江院长说起，他也抬了抬头。 进实验室有什么要求？ 啊，有个考核，一般都是在大三大四的学生中选择优秀的10人进行考核，最终标准要给实验室的几位博士决定。 这件事对江院长来说也非常重要，毕竟实验室关乎着研究院。 不过也有例外。 秦冉换了一只手抱书，示意江院长继续说。江院长笑眯眯地开口， 提前学完基础知识的，成绩优秀的，会被提前录入实验室。去年的高考状元宋绿婷，说起来也是你们云城的。他大一下学期初就进了我们物理系实验室。 这种变态级别的考核，大一就能考过的，就是天生天才级别的人物了。彻底炸翻了大二、大三、大四的学生。到现在各种大考的时候还有人拜宋绿婷呢。说到这儿，江院长又压低声音。 秦冉同学，你要是专注自动化，我保证你进得比他还快3-4倍。博士们就喜欢你这种的。 脑子计算量比计算机还快，跟宋绿婷有的一拼。宋绿婷当初进实验室的时候，几个博士差点打起来，还是江院长出面摆平的。秦冉颔首，终于明白宋绿婷说的容易是什么意思了。至于江院长后面让他学自动化的话，秦冉直接忽略，礼貌地跟江院长告别。他走之后，教学助理放下手中整理的文件，疑惑道， 今年的高考状元大一就开始修2个专业？ 选了自动化，主修核工程。 江院长低头吹了吹茶沫， 都在等他什么时候进实验室，估计不比宋绿婷晚。 教学助理瞪眼，这比大二的那个宋绿婷还要嚣张啊，修2个专业还要在大一进实验室，今年的新生又要教老生做人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